圆山静冈山国际旅游地区位于朝鲜中部东边，其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对旅游和开发提供良好的前景。这个地区受到朝鲜东海暖流和寒流的影响，温差不大，比较温暖，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文物、天然纪念物、海滨浴场、自然湖和矿泉等，旅游资源丰富。而且在这里打造相关基础和法律环境，对利用公路、铁路、海上和航空运输手段来推动地区开发和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保证。为了把圆山静冈山国际旅游地区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旅游地，朝鲜政府积极展开有关各种投资方式的交流活动。